音樂可以是私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寨有樂。 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刚才我就讲开网媒采访，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 I have a dream，真的，就是在一场的特首的施政报告发表的记者会里面，我周博言、徐少华、黄毓民、陈云全部都是用网媒记者的身份坐在下面第一排。 哇 加上黄杨达， 哇 还有萧若然，是吧，加上吴志森、李慧玲。哇，那你是不是殺你说你那些传统媒体有哪里有位置先是吧， 真的没时间问问题。 真的没时间问问题。一个郁闷已经霸了记者会了，已经是。 还有萧生也都霸 了。萧生不会了，萧生现在不讲了嘛。 但他问问题了， 所以可能问北韩问题。因为讲国际新闻嘛。是但是我相信政府包藏祸心就是这样。他就最怕就是这些人出现嘛。而记协衰格在什么呢，就亦都配合政府。所以我就说，自从林郑上场之后，你看记协、教协。总之是讽刺有个协字的啦，就这个 律师工会两个律师， 两个律师会，律师会本来是大律师工会等等，所以我就说呢，北京就一定是心性得人。 嗯， 为什么呢，就是你见到他第一听教听话，第二你见到喂政治斗争继续进行，而他呢是主动配合。 喂，他好像很清楚自己有角色这样的，即是政治斗争那些呢就完全全力就交给西环搞。自己就搞呢啲，即係做一啲本地嘅一啲網絡，即係啲人物嘅一啲籠絡，同埋做一啲民生嘢。 嗱，佢好醒目啊！我覺得佢就係叫做嗰啲咩咧，發揮緊一個叫做即係輕輕四兩撥千斤嘅作用。 嗯， 你睇到嘅《恭賀蔡若蓮喪子》嘅大字報一出嗰陣時咧，其實佢就係將件事 escalate 嚟嗰個人嚟嘅。 嗯， 佢升温第一，佢就出咗個特首嘅新聞稿。 嗯， 第二。他就將恭喜論和港獨標語兩件事混為一談， 嗯， 是由他開始的，將他捆綁起上來，就大家都不喜歡那些梁博的言論，他就將他和港獨其實本來是兩件獨立事件來的嘛， 因為之前在中大有港獨的標語出現是較早前的事， 是九月開學的時候，是早過蔡若蓮喪子這件事，這個大字報出現的 早一個禮拜， 是的，是的，但是呢他就等到蔡若蓮喪子標語恭賀佢一出咧，就兩件事擺埋一齊。 嗯， 所以我就話咧，跟住咧著火啦。著火嘅意思就係、是、到而家都一個羅生門。佢話佢親自聯絡咗呢個教育大學嘅校長，叫佢跟進。 嗯， 而呢個張仁亮就話我冇收過，佢喺電台節目裏邊佢話我冇收過林鄭月娥嘅電話。 嗯， 究竟邊個講大話唔知道。 嗯， 但係可能係張仁亮，因為打電話佢嗰個可以係特首辦主任。 嗯， 亦都可以係楊潤雄代表。 嗯， 教育局长代表林郑打去，所以真系施压嘅呢个系一定有嘅，系咪？你揾边个人用特首办嘅名义打去都好啦，呢样嘢都系唔合适嘅，因为你见到当日点解要调查教院事件咧，就因为佢向个当时嘅校长施压啊嘛，就系当时李国章要中大吞咗呢个教育学院啊嘛，所以就向教育学院个校长施压，同埋向阿叶建源施压啊嘛。你想想那陣時都要獨立調查，到今日冇人再提。 所以而家都冇獨立調查調查呢樣嘢嘅啦。 係啊， 乜都唔獨立調查。 唔係啊，我諗獨立嗰兩個字唔可以出現啊。今日喺呢個領大咧，支持香港獨立媒體啊，個獨立嗰兩個字都俾人拎咗。所以日後政府成立嗰啲只可以叫做調查委員會嘅啫，係唔可以再有獨立嗰兩個字，係唔可以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嘅。 係， 我甚至要舉報啊，英國有份報紙叫做 Independence， 中文叫做獨立報，喺香港一啲英文報紙嘅地方有得發售，點解啊？王君瑶快啲做嘢咯，我觉得要 又走去报摊度搣咗个 independence 嗰字， 系啊，搣咗个 IN 嗰两个字叫 dependence， 系嘛？如果唔靠祖国，边个有饭食啊？食屎啦，系嘛？佢哋咁讲噶嘛？ 系 咁，所以你谂下， 始作俑者是他，但是他適時就切割了，就是说我不再讨论了，我不再 comment 了。所以我就说呢，这个是比689高的第一步。林郑月娥叻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永远不会 engage。engage 即是说呢接戰了。你因为呢现在这个网络的舆论呢，即是那个变化很快。林郑就跟689最大的分别，689就是死不断气死不分层。 死到你要博嘴博舌。 其实他就像网上那些梵交，我觉得。你留意一下，他跟冯伟光都是像那些梵交。是不断在 loop 来 loop 去的那些东西，大家都想兜巴车下去的。 即本来件事冷却了一点，跟着他自己 又再 loop， 心想 是了， 奋气再来过。 覆桌又再来。咁两个烦交之后呢，就令到所有人呢都不跟他做朋友了。即是自绝于政府之外。咁所以他是没办法动员到教协、记协、大律师工会、大学校长、知识分子。是全部不会睬他们的。但是林郑是聪明在什么呢？他一方面他在他们面前就扮小媳妇，就说哎呀我都很惨的，中联办啊，中央很多政治任务啊，压力我要顶住啊。你看到了保选我都说要将他分割啦，你看李慧琼都出来在这里吵啦，我都不接受李慧琼的建议。一方面他说得去走位去 spin 了。689呢就是淡淡都是屎嘛，没砂糖嘛。林郑就不是嘛，一啖砂糖九啖屎嘛， 是啦，九浅一心啊， 是啦，真的九浅一心啦，陶杰的强项啦。咁你想想，如果他真的一啖砂糖九啖屎的话呢，咁他仲要记住他喂屎不是喂给食砂糖的人。是吗？ 是。 你想想，记协就成功争取了， 是。 他就回去威威了，但是记协代表的是主流媒体，代表的那些即是现在的主流媒体，文字媒体其实或者电视。他不是代表网媒的，其实。我不知道记协执委里面有没有网媒出身的记者。我觉得我印象中是零。是零。是的。那他就代表了就跟奶妈达成了这个共识了。那两个都成功争取了。所以你看到最新的Robert Zung的民意调查，政府的支持度是上升的。大幅上升 18%。 咁即系呢啲， 呢个先至系最大嘅陷阱。我 何喜华化咯，即系呢啲咁样嘅民间社会唔同嘅组织都。 我觉得系何喜华中数啊。 系啦， 689年代得一个何喜华， 而家系人人都是何喜华， 而家人人都是何喜华，唔系人人都是戴耀廷嗰下惨啊，知唔知啊？系人人都是罗志光，人人都是何喜华， 系 嗰下先死啊！你俾咗一个民意授权佢，而呢个人系唔受你监督嘅。我成日都话，我哋永远要用最 skeptical。最懷疑的眼光望呢個特首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係向北京問責，唔係向市民問責嘅，係嘛？咁你好輕易地將嗰個精操交咗俾佢，你就好難將佢反佢台噶咯。下一單你好難反佢台噶咯。同埋就係話佢會食住個民意，好啦，你張文光出聲去譴責嗰啲梁博言論啦，佢咪食住上咯，食住上之後，跟住咪搞到較大張仁良眼泛淚光。跟住咪將港獨、梁博論、佔中，去到何君瑤星期日嘅集會咧，就比777更進一步啦。777就將恭喜論同港獨拉埋一齊。何君瑤就將嗰兩樣嘢就拉落去佔中啦，就話全部都係因為戴耀廷 教壞教壞細路。 我心諗，你唔好講恭喜論先，港獨同佔中有咩關係咧？ 戴耀廷何常有讲过港独咧？ 系嘛？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系争取真普选，大家都好清楚。到今日仍然嗰条 banner 就系我要真普选。所以我就话咧，即非成事就系咁嚟。大家唔明白共产党咩叫上纲上线就系咁啦。就系你睇何君尧呢套方法就系咁啦。然后跟住你睇嗰啲珍惜群组啊、爱字头嗰啲人，曾几何时消失咗嘅？而家全部出翻曬嚟， 其實係喎，即係777上咗任之後咧， 係消失咗噶， 係消失咗一排，但係近來係突然係 全面出翻曬嚟，係啦，而出翻曬嚟，我覺得咧呢、這個唔係777可以駕馭，我覺得， 我甚至 嗰套群眾工具， 我甚至乎覺得係一個佢刻意嘅分工嚟， 同埋個 game plan 裏邊大家角色唔 係啦，即係佢自己咧唔去做呢啲啊，呢啲你搞啦，西環或者乜鬼你搞啦，我搞其他嘢， 其實 啲嘢唔關我事， 黑白無常， 係啦。 即是这个大内密探00法里面金国的黑白无常。 是的。还有就是好了，到即坊间有一些言论要林郑要出来谴责的时候，他咪含糊其辞地谴责一下。 然后谴责完之后呢，你要留意其实 佢亦都好聰明，我覺得算過度過嗰啲嘢，無寶不落呢個人。佢能夠出嚟發表言論嘅嘢，佢唔係六八九，六八九嗰個叫做衝出嚟七，咁就加埋馮偉光就係衝出嚟十四，七加七。是兩個人加在一起，這些就是我想北京 DQ 他們是有原因的，是因為他們太廢了， 渣 是啊，左而廢。我一早說這個689的組合是左而廢的，但是林鄭的問題是什麼呢？他不是左，不過他是一個 能 工具，一個酷吏。酷吏的意思是什麼呢？老闆叫我去做什麼我就做什麼，而老闆交給我做的事呢，我不單止 deliver 到，我仲要攞到掌声，嗱呢个就好紧要啊！话俾你听，今次开放网媒采访就是一个例子。到上一次公民广场案，再加东北案，重判13人，再加3人入狱嗰呢下咧，喂大佬喺国际新闻都咁轰动，但系佢居然系可以令到大律师公会系 on board， 系 企喺政府呢一边嘅。喂，我话仲唔加分？ 佢好劲啊！佢即系啲 系咪先？你几可边搬到李国能出嚟啊？ 系 你见到六八九咁耐，有冇搬到李国能出嚟啊？有的都是嚼他啦，出嚟 啦。石永泰嗰阵时都嚼佢啦。 系啊，石永泰都是嚼佢啦。但你能够令到谭允之、石永泰、李国能按 board， 即系话有乜嘢人令到呢班友加加加埋埋，再加埋而家最新呢个岑以兰啊等等呢扎按 board， 仲有张文光等等。咁你哋玩晒嘅喎，真系。 系啊，佢真系好能干啊，真系好。 所以佢要对付嗱，好啦，开始 marginalize 到嗰啲少数派出嚟啦。大家唔好以为嗰啲少数派系包括净系讲咩港独啊嗰啲青年人，唔系。包括佔中9人都是，都是被他 classify 為少數派要打擊的人，而你授予他一個民望，即是說你是送緊戴耀廷入監獄，真的我相當之沉痛，去對於那些將自己的政治上的支持給林鄭月娥的朋友，很多我認識的人來的，其實傳媒界、大專院校裡面的知識分子、政界裡面的人，大家要想清楚，你现在是送戴耀廷入去坐监，你想想他的控罪是吗？3重複控罪，连个法官我都讲过了，都说 overload， 完全是不知道他搞什么，是那条控罪和公安条例里面的非法集结是两回事来的，那条控罪是普通法，普通法的量刑起点是7年啊，不是最高量刑 Max 是7年啊，是 这个案例最高是判过7年， 是的。咁你谂下啦，点解会用咁复杂嘅控罪？第一个系串谋公众妨扰，第二个系煽动他人公众妨扰，第三系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仲有犯案嗰啲人，地点唔同，一啲喺添美道，陈淑庄、邵家臻佢哋喺添美道，李永达嗰啲唔知喺分域街定唔知乜鬼嘢嘅，黄浩铭又喺另外一度，点可能成堆人一齐举证啊，大佬？这个 common sense 来的，是吗？即是怎么可能是 group 在一起去起诉啊？ 不同的地方做同一样东西，难道是说他们。 喂，时间都不同，但是。时间都不同。所以我就说，究竟控方彭定康今天在 FCC 演讲里面讲得很啱，复核刑期复核是政治决定。袁国强不会不想过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正正今次占中这9人的起诉。根本就不是事实的争论，我相信事实里面陈建文、朱耀明、戴耀廷他是不会 dispute， 不会对于控方所提出的证据去有异议的，但是最大的争议就是一个控罪那里，即是说控方这个用一个这么复杂而从来没有用过的控罪来去钉他们这件事，这个就自治是最关键的，其实不是审讯那些过程里面的举证，那些不是最关键， 而更加巧妙的就是之前的、就是、判例里面判词里面那个、就是、副庭长讲了公民抗命包括认不认罪那件事，即已经是铺排了的， 铺排了，我告诉你，跟着到上个礼拜日将那些梁博论将那些港独全部扣下去戴耀廷的身上面，已经是铺排了，我告诉你，这里是一场戏来的，是一场戏来的，而这场戏背后当然站在台前的主角是袁国强，但是一路有参与的是林郑月娥，所以如果他因为开放网媒而你去支持林郑月娥，这些就是叫做出卖香港公民社会，你那四个细节根本上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给网媒的开放，他只是给那些听教听话那些网媒，好了， 然後跟住我就係話，對公眾嚟講，佢哋最想見到咩？就係真正有獨立思考嘅記者，對政府有認識嘅人入去提問。呢個係開放網媒嘅意義，唔係話形式上開放。因為你如果你唔睇嗰個實質效果，開放嚟做乜嘢啫？係咪開放網媒就係咩？就係要衝擊一個墮落嘅主流媒體，將嗰啲已經冇咗批判精神、冇咗質問精神嗰啲記者去 replace 佢哋啊嘛。好啦，我哋啲人入唔到去，黃毓民入唔到去，咁就咩意思？你話其他嗰啲人入到去，即係會點咧？咪即係玩翻新聞處嗰個遊戲咯。你唔乖嘛？佢有你睇到佢裏面嘅，其實可以 DQ 佢嘅，係可以 DQ 佢哋嘅，係可以 DQ 嗰啲網媒嘅資格。所以話獨立媒體咧，即係反而咧，我覺得咧係最有吉事。點解你唔跟立法會嗰個採訪嘅要求？所以你睇到嘅小馬大幫忙，一上場俾50亿收買教協。即刻搞定，好啦，到而家開放網媒收買記協，係嘛？十月施政報告，我話俾你聽，一定會有呢啲利民措施，因為政府而家水浸， 係 係咪？公共醫生一定有錢收，我話俾你聽，一定有公共醫療，教育一定有得收，全部都有得收。 跟住 就開波啦， 仲有市民嗰啲屋嗰啲啦，佢又有呢個咩手字啊，跟住而家又話咩貨櫃屋啊、暫住啊呢啲咁樣嘅嘢，實會有呢啲咁樣嘅民生嘅措施。呢啲就係即係個分工之下咧，林鄭專門去做呢啲嘢。 好啦，你見到啦，唔關佢事嗰啲嘢，佢採取咩態度呢？就係佢連今日佢連呢嘛何君瑤嘅名佢都唔敢。 係， 你留意一下， 佢呢個直情係照抄 Donald Trump 啊。 係啊， 係啊， 三 K 黨佢都 三 K 黨係啊，都唔 name。 一件咁嘅事喺一个公众集会里面居然就系话搞港独嘅就要杀呢个曾树和讲嘅，跟住 佢 何君尧就补飞就话杀毛 泽， 系啦，跟住之后再话港独如果系战争嘅话，咁我都系杀敌人啫，有咩问题啊？ 同埋呢啲人唔杀嚟做咩啊？ 唔杀嚟做咩啊？呢个佢第一次补飞，好啦，而家就将个杀字由杀人个杀改做刹车个刹啦， 刹停咁解， 刹停咁解，而家就系、是、咁，我就想问一下啦。即係有網民即刻挑機啦！如果門字一個小就唔係等於門字一個小嘅意思，咁係咩意思？係嘛？即係呢個而家你唔理佢講乜都好，其實嗰啲都係詭辯嚟嘅，我覺得。而係真正嘅問題咧，就係你反映到呢啲嘅群眾暴力殺入校園，始作俑者嗱，我就係話林鄭月娥一個相當之有政治技巧嘅人，大家千祈唔好睇小佢。我哋面對嘅呢個。今後嗰幾年，我成日都講係黑暗過梁振英年代，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佢係有手段。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佢 before 何君瑤之前，佢去一個叫做咩、同鄉會演講，關於十一國慶嘅同鄉會，一個好恩珠嘅同鄉會嚟嘅。佢上去講咩啊？同嗰啲維園阿伯，呼籲大家 要喺。 敢于企出嚟发声， 企出嚟发声系要发声啊！ 对于呢啲港独呢啲咁嘅嘢，其实咪即系帮何君尧吹鸡咯？ 喂，嗰个真系好离谱啊！ 你谂下，你行政长官去呢啲咁嘅同乡会嗰度去讲呢啲嘢，实际上你嘅客观效果，虽然你冇 name 到何君尧嘅名，但系你就系帮何君尧吹鸡啦。我想有冇网媒揾到当日星期日集会里边喺天马公园集会里边有大量啲同乡会嘅组织，有冇一个组织系属于当日？林鄭月娥在個國慶酒會裏面出席那個活動的同鄉會組織的 banner、如果有的話還不是打龍通，你真的叫那班大媽叫那個阿伯星期日去撐何君瑤啦，是吗？你发声是什么意思？你说要他站出来发声嘛，对于这些言论， 对于这些什么超越人类的道德底线啊，梁博的言论就一定要发声这样。 那就说了，你捉他吗？他就会说我没有讲过说支持何君瑤，我亦都冇叫人去參加星期日嘅聲討 大要喊大會，係啦， 係啦。六八九蠢在咩咧？佢會自己去，或者佢會派阿馮偉光去影相。呢個林鄭月娥聰明在咩咧？佢就係大家心照講嘅説話，大家心照，大家知道，大家係同一陣線嘅。好啦，當日你記唔記得有一個攝影師同嗰啲嘅？紅色暴力群眾衝突，現場執行呢個紀律嘅警察係居然勸嗰個影相嘅人：你快啲走啦，因為你俾人打。你有冇睇過片？ 有見啦。 你覺得嗰個係警察嚟嘅咩？嗰個係保安嚟嘅，嗰個係 大會 何君堯的保安，大會的保安嚟嘅，其實係 呢個 根本不是警察嚟噶，係你覺得那個是警察嚟嘅咩？ 即係嗰個係佢哋呢個陣營的郭兆傑啊，斗賊 斗賊長係啦。其實佢除了件衫裏面就是珍惜群組嚟嘅，其實係或者佢除了條褲嗰條底褲前面寫住珍惜，後面寫住群組嘅原來。咁你谂下，全部打晒龙通，所以点解你话香港人唔兴先得噶？你问我见到林郑月娥呢啲嘴脸，系咪？你点会唔兴？你见到记协呢啲咁嘅组织，嗰种嘅即系腰骨软嗰个情况，你点会唔兴先得噶？我觉得大家以为佢系好人，系咪？我再讲埋另一单嘢，其实即将会发生嘅就喺、是、维多利亚公园下边兴建地下城。 系 呢、這个就系林郑月娥喺发展局长嘅时候已经构思嘅，系帮紧几个铜锣湾嘅大地主去打通佢哋自己拥有嘅商场嘅地下，然后接通晒佢， 系 变成好似类似东京咁嘅地下商场步行街、 地下街。 系、 啊、 啦，美其名就话解决铜锣湾嘅交通挤塞，绝对唔系。即是说有几年大家不用再旨意去维园举行这个烛光悼念晚会。 我、哦、因为现在是起东西啊。 现在咨询着不是将来啊维园的草地会有大量这些通风口怼出来的。 啊。 因为你地下城嘛。 嗯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要还要铜锣湾要这么多商场，为什么还要起这些东西，是不是大家就以为林郑是好人，他做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如果不是为商界利益的话，不是为自由行的话，为什么 还有自由行呢？ 反对的人出声，你留意一下。关于维多利亚公园地下城的传媒有没有报道？大家听我们节目的人有多少个听过这件事？ 哇，真的少之又少啊。 有多少个听过这件事？现在是在做派落。 嗯。 是吗？有没有人听过这件事？所以我说如果你靠主流媒体的采访林郑的新闻呢，一定死的，因为他 orchestra 到那样东 西。 六八九就是什么呢？所有传媒包括 cable， 包括就算有时的 TVB 都会挑他机嘛。但是林郑不会嘛。林郑是全部 on board 的话好了，而网媒他是限制只是放那些最听话的进去。根本上夹埋的话，你大部分的人呢觉得他的施政是没问题。因为你根本看不穿嘛那些。而你究竟现在主流媒体报的东西是有多少呢？那些嘢可不可以大家不同的媒体接力去令到它成为一个 set 的 agenda， 要政府回应，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没有，我觉得。很简单，我告诉你，今次他对何君堯的回应是等于 Donald Trump 对 3K 党那次的聚会，那个车撞死那个人， 撞死那个女人，是啊，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你看那些主流媒体，你看 TVB 的新闻，你看现在 Cable 的新闻做的什么，真的是有没有去逼他去表明立场， 即是开名啊，大佬，你即系讲紧边个？ 你讲紧边个啊？你咪讲紧戴耀廷啊？而家系嘛？煽动暴力嗰个系咪佢啊？点解你唔开名啊？系咩？喂，林啊，叶柳啊，叶柳，你话佢系西环契女都好啦，都即系而家我谂，即系呢个竞争太激烈啦，真系一个埋身就入华府，争住埋身入华府啊！而家真系都开佢拖啦，都开何君堯拖啦，系咪话佢 stupid 啦？爱国爱到咁，系嘛？跟住你見到全線西環嘅，即係容海恩啦、謝偉俊啦、葉柳啦，你有冇留意？全部都好低調， 係 喺呢個港獨嘅 issue 裏邊。今次啊， 係， 所以你其實有冇諗過成件事係自編自導自演？ 即係林鄭隊啊，其實係隊何君堯出嚟， 或者嗱林鄭未必係何君堯，你知啦，高老和嗰啲系統從來都唔係主流建制派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全部都是非主流建制派，即是等于屯門出来劈友的烏鴉哥嘛，就不是浩南来的嘛，浩南就在灣仔泊车全部看晒的嘛，但是如果你屯門出来就梗係要有咁凶狠得咁凶狠啦，因为点上位呢，即所以先至搞出呢个殺無赦的嘛， 是立喊大会啊，大佬。 同埋好简单嘛，你諗你留意一下佢动员嘅系统系咩呢？当日陈恒斌唔係李慧琼啊，陈恒斌屈永賢呢扎嘅，其实 系 好似周融都靠边站、啊， 周融都唔见、 啊，系啊，周融都靠边站、啊， 失踪啊！ 所以我就话呢个冷反冷血反伪学，我都唔知咩嚟嘅，其实 反港独啦，当然 呢个吶喊大会咧，我觉得就唔似正统建制派自己动员嘅嘢嚟，即系话有一条水咧系何君堯后边嘅势力，我觉得就系过去六八九嘅势力嚟， 系啦、啊，即系佢似系嗰条 水，因为六八九都唔系正统主流派， 系啊，系啊，系啊。 正統建制派嘛， 即佢係同西環跟住就扶植咗呢一堆咁樣嘅即係小桃園嗰堆人， 係啦， 新界人。 我覺得 even 甚至唔係正統西環勢力添啊？點解嗱？我純粹推論嘅啫。而家傳媒就報張曉明會升官，接替呢個黃光亞出任廣告辦主任，即係話佢係林鄭月娥嘅太上皇啦，名正言順。好啦，你對張曉明嚟講，喺十九大之前爆呢個港獨，對佢有冇好處？對張曉明個人嚟講有冇好處？ 梗係有啦。 我唔覺得有好處喎，因為大陸而家就真係風聲緊到咧，連鳳凰衛視嗰啲時事節目都停埋嘅喎。即係咩張昌三人行啊嗰啲全部停曬嘅喎。微博嘅討論群組就嗰個版主要咩飛啊，全部而家係。是嚴到不得了的，我想是有史以來最嚴。他的目的是什麼？大家不要再不要妄議中央，最好大家不要討論政治，其實大家繼續去看那些什麼 Selin 唱歌那些。好了，如果他上面是這樣，香港應該那條線應該都是一樣。但為什麼不遲不早現在嘣一聲爆了港獨出 來？又港獨又來過，就 因為對張曉明來說最好就無風無浪升官，我覺得這樣就過關了嘛。但是現在你看到如果西環動員系統的話，為何葉劉、謝偉俊這條線是完全不出聲？正路應該就算見到何君堯這樣上到位的話，腦袋舔埋去抽回一份啦，是嗎？又不抽的喎， 是不是太難太食相太核突，所以很難黐埋去啊？ 我估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十九大之前粒粒亂，我覺得有個可能性是什麼呢？各個部門插手香港事務的呢，你都不知道究竟他是國安、統戰部、廣東省公安廳，即是何君堯後面。如果你說涉及新界的社團那些呢，其實就不是傳統的建制派的力量的那些，那些就是通常都是那些跟涉及國安部門有關的那些公安部門有關的那些，那可能那條線。第二咩咧，就係似賣身入華府啊，即係 飛撲出嚟， 係啦，即係冇嘅，其實後邊冇老細嘅，其實就見到有水抽就飛撲出嚟，就狂抽抽乾，咁所以結果咧，到你抽到咁盡，其他人咧就開始露啤你啦，因為你要記住喎，坦白講，建制派最大嘅敵人唔係戴耀廷喎，戴耀廷就等於當時。剿滅呢個太平天国洪秀全嗰啲清軍，佢都唔想洪秀全死嘅喎， 佢都有個敵人喺度先得。 係啦，因為洪秀全死咗，佢哋就不存在嘅理由噶嘛。 係， 所以何君堯最大嘅敵人其實係謝偉俊啊嘛。 而葉劉嘅最大敵人就係何君堯。 係啊，葉劉最大敵人就係何君堯，所以見到葉劉今日即係呢個葡萄葉劉又再出現，就係咁嘅原因咯。因為佢哋要即係點講咧，就等於梁榮忠、周星馳賣身入華府嗰場戲一樣喎，我覺得係，大家要有 escalate 有咁激去到咁激，有咁核突去到咁核突，去表示自己效忠，好啦，然後表示自己做到嘢，跟住就有利益噶啦嘛，係嘛？咁佢跟住你嗰條水咪會壯大咯，發覺哦，何君堯做到嘢，係嘛？嗱，你留意一下喎，李國章出嚟嘅回應又唔係 echo 緊阿何君堯嘅喎， 係喎。 你留意一下，李國章就話：如果戴耀廷冇喺堂上邊同啲學生講去參加佔中，佢就覺得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嘅喎。所以如果你話背後係有一個好完整嘅編劇去 master 成件事，我覺得唔似係嘅，其實。 或者咁講，西環嗰條水嗰邊有啲亂而家。 係，我覺得係啦。 咁但係林鄭就好醒目地咧，佢就做翻自己嘢，按兵不動，睇下出邊咩環境，佢就講啲乜嘢，就俾翻啲嘢喂翻。 嗱，因為你一牽涉到上頭，即係譬如中聯辦主任嘅調動咧，原本留低嗰班幹部咧，佢一定會製造一個亂局出嚟，咁樣先至 secure 佢哋嘅位啊！我覺得。嗱，你要記住，中共嘅官僚鬥爭，佢唔係考慮緊。究竟港獨是乜？其實所有嘢都是假的， 是 咪？等於點以前話呢個鄧小平、劉少奇嘅走資本主義路線一樣啫嘛，全部都是假嘅。其實嗰啲嘢係港獨都是假的，大家唔需要太真係唔需要太認真入去討論呢樣嘢。嗰個係一個鬥爭的工具嚟，你咁睇得，即係嗰個係吹氣 Jenny 嚟嘅。咁你一個鬥爭的工具嘅話咧，乜嘢人會用呢個鬥爭工具？我覺得唔係張曉明，我覺得最大可能利用呢個鬥爭工具嘅就係現有嗰啲副主任。同埋喺香港裏面負責緊一啲實際事務嘅人，咁佢 set 咗個先嘅話咧，嗰個背景嘅話咧，就係要鬥爭嘅話咧，你就喐唔到佢哋啲班友。 如果風平浪靜就話，咁你班友可以唔使啦。 風平浪靜，你要記住，中聯辦係肥缺嚟嘅。你坐喺度做山寨王，喂，少少安排你周博賢做一個江門市嘅政協啊，你諗下幾大嘅利益啊？ 係咪先？即係唔好話嗰啲陳小春好似咩惠州啫嘛，好似都係。 係 惠州係啲走私基地嚟噶嘛。 係 惠州市政 協。所以惠州新勢力咯，新動力咯，所以真係啊！ 惠州新 Beyond 添， 惠州新港人咯。 喂，有惠州㗎，真係 有。 咁點解唔見陳小春出嚟咧？咁又唔得喎，真係梁烈維咧？ 冇啊，唔見啦。因為講緊就係嗰個反港獨，即係立法大會嗰張 banner 後面有堆團體嘅。 但嗱，我話如果真係要坐定定等，即係佢哋最驚新老細嚟就係換人啊嘛。 嗯， 你知道換人好慘噶嘛？李剛一調走咗就輕我啦。 係咯， 係咯，即係李剛在先。嗱，我覺得今次呢個亂局啊，是共產黨內部政治嚟嘅，我覺得。至於你話貼海報嗰啲係乜人啦，好多聽眾有唔同嘅猜測。我自己咁睇嘅，其實我終於發現咗一個悟出一個道理， 係 唔使理佢係咩鬼嘅，可能係真鬼，可能係假鬼，可能唔係鬼係真心教。但係咧，邊個貼係唔緊要嘅，最重要咧就係 有人貼， 係啦，只要有人貼咗出嚟嘅話咧，嗰個就用，嗰個機器就用噶啦， 係啦。 咁咧，然後咧就將嗰樣嘢係轉變成為一個官僚嘅自己嘅集團嘅利益嘅需要，而去發動。 係 咁，所以你話香港人好多人就好氣餒，但我就覺得唔係。其實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點樣去面對嗱，將來都會有嘅嘢，我覺得係作為香港人點樣面對呢啲嘢先緊要。即係大家要接受內地嘅群眾運動作為管治嘅手法呢種方式，係全面入侵香港噶啦，係冇得翻轉頭嘅。而抵擋住呢樣嘢嗰啲嘅組織同埋嗰啲人啊，已經係 give up 咗，我覺得係。 甚至乎被林鄭搞掂咗。 係啦，包括學者、包括大律師公會等等，我覺得已經係 give up 咗噶啦。咁你剩翻落嚟就係你普通市民，你唔可以靠嗰啲組織嗰陣時可以點咧？我覺得第一呢種群眾運動有個 pattern 嘅，我覺得。就是這個你看回整風延安1942年延安整風和1957年反右的日子，他一定要先有個對立面先的。但我們經常都不明白對立面不一定是真心交來的。毛澤東就最衰格就是他先就叫你批評1956年就叫你班知識分子 大明大放， 是的，是我們建國到現在就犯過很多的錯誤，希望大家無私地向黨提建議，初初都不敢怎麼說的。收尾咧就開始，唉最衰啦，周博賢啦，個髮型唔好啦咁樣，跟住唉徐少華啦，成日以為自己好靚仔啦，影埋啲咁嘅可觀相啦咁，阿細良個肚腩咪好大啦咁，做節目啊成日講錯嗰啲歌名啦，又講錯嗰啲嘅資料啦咁，好啦，聽下聽下，點知就拍台，大家對城寨咁不滿，我執咗佢啦，係咁樣，其實就係咁啦， 係 反右就咁嚟，係 啦， 引蛇出洞就係咁嚟，咁好啦。但你在香港你怎樣引到港獨言論出來？你想想，如果你是共產黨，你需要利用港獨去搞一場運動， 就潑行這個中港矛盾，就當 然方法一，你就始終我覺得周博賢都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我故意思 就潑行一點，讓那些反水貨、反黃、什麼東西衝出來。好了，方法二就是什麼呢？方死你不出來，將你捧高佢先，你想下捧出港獨的其實是《環球時報》同埋 梁振英啊， 梁振英。咁你捧到某一個高度咧，港獨就成為一個好有吸引力的口號咯。本來就幾條蛋散匿喺呢個學院裏邊嘅編輯部喺度一路煲煙，一路溝女，然後一路編嗰本學院嘅啫。好啦，而家唔係啦，喂，大佬，而家有個光環喎。光環係咩啊？喂，香港建國，香港未來，我哋嘅自由。所有的東西是在這個四個標語那裡，四個字的標語那裡，那你參與的人就會自然，我覺得是有吸引力的，真的 就嗨了， 是的，就會嗨的，我覺得。因為所以李國章說得不對，他說支持港獨那些是 loser， 我覺得不是的。loser 就怎麼都是 loser 的，你明白嗎？就算他覺得港獨可以嗨，他都不會嗨的，他都是 loser 的，攤在那裡不動的。反而真正就是什麼那些呢？就反而有理想嗰啲咧，佢就會覺得係呢個好重要嘅一個命題，就變成一個 agenda 啦。 係 嗱，變成 agenda 咧，佢就唔使喐噶啦，自動會有人埋位。所以你係唔會知道周樹峰係真定係假嘅鬼嚟。我覺得呢個係唔重要，唔需要再糾纏去討論呢啲咁嘅嘢。只要佢 set 到個 backdrop 喺度咧，自然就會有學生埋位嘅。出於逆反心態又得。真鬼又得，職業學生又得，內地學生都得，共青團控制的學生都得， 10%+內地學生，點可能冇職業學生喺度啊？ 係。 是不是就算那些你说是学生那么点你点知他什么什么学生来的那些是。所以我就说那样东西不重要不需要再讨论。剩下来就是说你怎样当这些这运动来的时候现在讲的东西大家要记住听真的很重要。这个是保命的其实。你留回转头在1957年 ,1967 年两次大的运动里面你企错队那些呢其实在共产党的政治里面那种那么严苛的政治里面是株连妻儿的其实是。不要说工作不保 是命都不保的其实。即是说如果你要理解怎样自处的话包括很多从政参政的人也好做传媒的人也好其实你是要对过去群众运动的历史是有一定的认识才行。如果不是呢就是中火机会我觉得就会很大。我们先休息一阵。 好。